ChinesePod.com 我想去香港看奥运会。 啊，香港？ 马术比赛在那儿。 哦，对，肯定有好多人去看。 我要赶快去订票了。 我也想去。